欢迎收听快车道车坛一周秀，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易水。 这个车坛一周秀，我们来盘点一下最近车坛上比较热门的新闻啊。比如说现在有人说旅行车是新的趋势， 是吗？ 我最近反正看到的这个 MPV 的车型倒是变得很多，但你说旅行车是不是趋势？这个 莫非是因为某大宝骏品牌出了款旅行车的原因吗？ 这宝骏不至于有这么大威力吧？ 这个价格很有威力， 神车 价格很有威力， 对吧？ 咱们先问个先画个问号啊，对吧？这个第一个先画个问号 啊哈， 第二个要说什么呀？ 第二个呵，你啊、哦，你是这样的，我以为换问号，你什么时候解答呢？请听下期节目。 啊、先预告是吗？ 对，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长城最近跟这个 厉害了，我的长城、 啊、 真的 有这个千丝万缕的一个联系。然后咱们给大家就着几分钟的时间，看看长城如果说跟吉普在一起之后。那么他们会发生什么？或者 因为之前我记得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洪城有说过，就是花边新闻听到了说长城想要收购克莱斯勒，不知道是真假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聊啊。 嗯哼。 第三个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保时捷全这个叫碳纤维啊、塑料车轮减重20%。 对，原先的 这应该是一个新科技、 啊。原先的这个轮毂啊，都是钢制的，或者是这个铝制材质，或者说是那种不管是铸造的还是这种锻造的啊，基本上会很沉。但是现在用这个全碳纤维这个车轮之后呢，虽说成本上来了，但是这个轮上的这个重量减少之后，只能让保时捷跑得更快。 所以我当时我刚才就想问啊，我说这个轮子的重量是减了、对吧，但是是不是成本也 要 增加了？ 增加是很正常 的。但我是觉得 你要知道，这个很多保时捷的配置都是选配的，你想选个木头轮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像我们这种买不起保时捷的人啊，我就会想这个轮子这车重不重无所谓，我又不扛着它跑，对吧？ 对，买一个其实买 回来之后是无所谓啊， 可以当这个大的这个茶几用，是吧？买回来之后，你买两个轮子落在一起，然后再买一个大厚的一个玻璃板。 我是吃饱了撑的吗？挺贵呢。 不是真的有，大家是有这么做的。 然后 那个原先自己家的这个车轮拆下来之后，然后放一个玻璃板，这就是一个茶几儿。然后 那这回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应该做不了茶几儿了吧？ 这个太贵了。 也可以，然后你再把家里边装修的风格再改一种清一色的水泥墙，工业风，然后在地上再倒点机油什么的， 又到了这个设计师们脑洞大开的环节了啊！ 对， 然后开个什么汽车咖啡馆什么的。 好，那今天我们主要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三件事儿吧。咱们就先来回归到第一件事儿，旅行车是不是新趋势？刚刚打了个问号啊，咱们来解答一下。最近我是发现这个路面上跑的大型的车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公司楼下经常有这个大型的 MPV 啊，或者保姆车啊等等的，就发现人们选车的这个趋向真的是希望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大， 就是 恨不得带个房车走。 改变了很多，原先我们在选车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像 S 级的、或者说是 A6 A8 级的，或者说是5系7系这样的感觉，就是大家会买轿车要更多于买大个的 SUV 或者 MPV。 能那种本真的那种就是前后都有这个空间，还有就是说白了前有头后有尾这样的三厢车的设计是当时大家会比较中意的。那现在 SUV 跟 MPV 尤其是 SUV 这个品系火热之后，实际上也带动了所谓的大型的厢式车的这种火爆的这种销售程度。而且往往就像赫尔说的一样，有好多的这种比如说保姆车是它可能应用于什么呢？当时只是应用于这个影视剧中的一些这个大牌的一些那个明星啊， 或者说一些这个高企的老板啊， 对 这种 这样的人，那所以他也是逐渐的，从海外吹过来这一股风，然后也是带动了那一波高端消费者的一个市场。 那你说旅行车呢？ 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旅行车啊，有的时候它是算一种跨界的车型。 对， 你说 旅行车实际上是很跨界的。 对，你说它是干嘛的都行。你 GL8 不可以坐旅行车吗？我觉得也可以啊。 这个其实让旅行车，我觉得可能大家的这个概念会比较混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刚才赫尔说的那个旅行车，是你去旅行所乘坐的车，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旅行车，实际上就是像我看那辆车，它本身就是一个旅行版的车型。你不管你开着它上下班也好，或者说出去郊游也好，你开的这个车型是不同于其他车型的， 比如像速尊， 嗯， 比如像前两天上市的这个明锐的这个旅行版， 嗯， 然后大家更加熟悉的一汽大众的这个蔚领，然后包括进口大众的蔚揽， 嗯， 像这样的车型的话， 嗯， 它基本上都是属于真正正的这种旅行车。但是旅行车多了之后，就旅行车一定要火吗？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尽然，因为毕竟这个市场在我看来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市场。 嗯， 所以你今天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旅行车是不是一个新的趋势，其实也不，你的这个给的答案是不尽然，是吧？ 不太可能会成为那种像 SUV 这样的那种非常火爆的那样的趋势，嗯， 但选择的人会慢慢 会多 多起来。 你看蔚领现在卖的很好啊，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慢慢形成的一个过程。现在可能看到的旅行车觉得不一定是未来的趋势，但是可能你再过个五六年十年之后可能就会成为了。我们稍事休息啊，又回来继续说这个话题。 哎，好嘞。 攀几座高山，趟几条长河，才能找到我梦中的辽阔。风那么一吹，雨那么一落，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给生活加料，给钱包减负。 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恐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车道福利来喽！今天好红包马上开始，亲，你准备好了没？ 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加油去喊吧。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刚刚聊到了旅行车是不是一个新的趋势啊？我也说到说，以前我们家里边都开小车，轿车， 都是轿车，轿车。 然后现在 SUV 市场特别火爆，大家 都买 SUV 了， 都是 SUV 了。那可能再过个十年二十年，那就都买旅行车了 啊！不，再过个五六年，估计都买电车了。然后二十年 电旅行车， 二十年我的想象是都是大家都买蛋车了，都是其实都一样的，就是一个圆儿。 圆儿，我想的是可能这车越来越大，可能再过个这个100年200年，大家都开火车了， 哎， 遍地的隧道。 是这样的，就是我未来可能说每个人就是一个圆儿，然后大家在上公路 互相拼接是吧？ 对，大家都连上了，然后到我到下一个路口出，这个单独这个蛋就甩出 去了。你说的这个生产线是吗？ 差不多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一个推一个， 你让我想起来，我最近看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动画片，就是《宝贝老板》，好像是叫那个叫什么，还是《老板宝贝》那个动画片特别可爱，就是一群娃娃坐在生产线上，然后统一的一个速度，统一的安装，统一的配置，然后优质产品就会送到那个家里边当孩子了，然后劣质产品就会送到办公室去做一个老板啊什么，就挺好玩的。 但是你们会不会觉得以后这样的所谓的汽车会丧失很多的驾驶乐趣？ 这个我觉得不是今天要谈论的一个重点，就是只不过 我觉得挺好的呀， 是说 到我不需要驾驶乐趣， 就是其实上是说到了，就是每一个物种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品类的分支。你比如说咱刚才说的这个轿车它就可能分出来 SUV， 可能分出来这个 旅行车、 可能分出来 MPV， 嗯， 其实都是以轿车来都是轿车以为源头来慢慢去发展出来 的。 对，这些衍生品，那轿车现在咱们不能说是它不火了，只不过是 SUV 太火。那可能再过两年跟赫说的一样，MPV 又火过了 SUV， 那你可能在十年之后15年之后 大家都叫 V。 对啊，其实它可能都是那个 MPV 又不火了，可能旅行车又火了，对吧？所以 这个品系我觉得进入到国内之后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并不能因为一两个这个车企就是把它引进了，就是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什么旅行车就一定要火了。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一个大两厢的概念，对于普通消费者它还是一个大两厢的概念。那对于真正喜欢旅行车的人来讲的话，你比如说像885系的旅行、 A6 的旅行、什么 Allroad 啊之类的、这可能更是他们所追求的所谓的那种原汁原味的那样的感觉。 反正我是觉得旅行车要有，尤其是可以也可以进口嘛，因为它可以满足很多人对于这个特立独行的追求和对这个实用性的追求和对一个综合方式的一个追求。反正我觉得像包括有一些国产车型能让大家更多的接受到这样的车型，而且价格又不贵，也是好事儿。 对，其实你要 希望它卖得好呗。 你要买进口的就是买贵，你要买便宜的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你买一个样子。 哎， 我突然想到今天开学了呀。 对，今天开学了、 祝大家开学愉快。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 反正最近如果要是出门呢，你麻烦您照照、 就是、提前半小时吧的， 或起码提前15分钟，因为路上可能会比之前要稍微拥堵一点点。 对，孩子们上学是吧？我们来看下一个话题是之前我们说过，长城公开示爱了克莱斯勒 啊。 这个消息其实一出啊，在汽车圈里边已经炸开锅了。哇塞，长城收克莱斯勒，牛了，我的大长城啊！ 前两天就，但也分两派，有的媒体老师说你长城何能可以去收购 Jeep 品牌，那可能这是跟 Jeep 关系比较好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比较支持咱大自主的，说那长城威武收它，全收了都才好呢。然后后来我说那道奇还是不要要了。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一个事儿了吗？ 就是目前看来的话，事件是这么发展的，就是一开始呢是在十几号的时候，然后先是有美国的一个媒体先是说到了就是吉普品牌可能会被 FCA， 咱们说这个 FCA 就是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啊，然后可能会被它进行出售，然后其中还有包括这个旗下的一些道奇的一些品牌。那么吉普的这个潜在的竞购方呢，确实有咱们中国的买家，然后中国的买家呢也不止长城一家，其实包括还有广汽，就是现在广汽菲克的这个上面的集团，广汽集团也是有意来收购。吉普这个品牌并不是说把整个克莱斯勒都卖掉，只是把这个吉普这个品牌可能更加深化了一些。因为我觉得对于两个非常注重于 SUV 发展的，或者说是非常注重于这个越野车发展的两个品牌来讲的话，不管是谁和谁在一起，那长城跟这个吉普在一起之后，我觉得首先两家至少是长城会得益会更多，然后目前看来的话，吉普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个结果，如果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因为毕竟对于它本身的那种所谓品牌力来讲的话， 对， 就是长城现在还是属于普罗大众的一个产品，虽然它现在慢慢在逐渐努力走向高端，但它的一些产品还确实没有吉普的号召力在全球那么广。 那会不会就像当初的吉利跟沃尔沃一样呢？ 吉利跟沃尔沃实际上它还是另外一个区隔，因为大家都知道沃尔沃它不光是有汽车，它还有商用车，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周边工业， 所以它其实是铺盘挺大的，但是吉普它只是专注于越野。 对，你看啊，就是当年李叔父， 李叔先生 ，李叔叔， 这个他当年力主这个去进行并购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他是收到了沃尔沃的一个 橄榄枝。 怎么说呢，他是收到了一个汽车的这么一个分支而已，乘用车的分支而已，还只是就说白了可能一个大厂其中的一两个车间是归了吉利了。那实际上现在呢，为什么说长城收购这个吉普目前可能会有一点难，因为他可能是把整个的品牌和他的产品完全拿过来，那这样的话就要比当年吉利跟沃尔沃之间的这个金额要乘以数倍， 对，而且关系复杂多了。 而且据说啊，单买 Jeep 这个品牌可能要比收购整个菲亚特克莱斯 还要贵，还要贵。 所以那个之前也说了，有报道也称了，说这个长城好像用这热脸贴了吉普的冷屁股。吉普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我们没有对这些的相关事宜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协商， 啊、说没对接， 对， 没 有说具体细节的沟通，只是长城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愿。 当然了，这些东西现在来一切尘埃落定之前，什么话咱们都可以听。但也可以都不信， 对， 毕竟人家不可能说是信口雌黄的说这事儿已经定了。 但说到底，就是如果长城收购了吉普品牌，那其实对于现在的吉普品牌单独的运营，应该也不会有、 不会不会。你看现在沃尔沃它受到影响了吗？并没有， 而且会越来越好。 就只不过是吉普赚了钱之后，需要向大股东汇报或者分红而已。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才其实洪城说的，我觉得是这样，大家给大家两个数字，吉普品牌的这个品牌价值是335亿美元， 嗯， 然后整个 FCA 的这个品牌价值是320亿美元，也就是说 吉普好贵哦， 也就是说 那几家还背着债务呢， 对，你比如说道奇啊，你比如说克莱斯勒的这个轿车呀产品啊，包括菲亚特啊，这属于就是拖后腿的 靠吉普一家挣钱呢， 还有几家跑车品牌也不见得会有多大的盈利，他们的投入产出比就都是他们内部财团那些财报我们都看不到、 所以你要真是335亿美元的话，一个长城吞不下来，目前看来吞不下来。 所以我们这件事 长城要找朋友现在是吗？说 也要持续的关注吧，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 我赞助1块钱， 我只是觉得这个长城会比较打脸你知道吗，我有意收购你，我不干。 不会不会，其实 这个 越这个时候我觉得越可以显示出来企业家的大气，就是我想，那么我想让大家都更好，何必呢？对不对？ 就是我想追你，你不跟我，那就祝你幸福吧。 我喜欢和你没关系。 那个、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评论，我觉得特别好。 他有收购人家就有关系了。 就是可能跟那个事儿没关系啊、 嗯， 但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叫祝你们幸福是假的，祝你幸福才是真的。 有哲学啊，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这个话。 行，这事儿呢，先跟大家盘点到这儿，我们也期待尘埃落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哎，还有这个碳纤维车轮啊。 嗯，好。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这个我们开篇就说了，保时捷出了一个全碳纤维的塑料车轮，然后可以给车辆减重20%。咱首先说这个事儿绝对是个好事儿 啊，在我 但是呢， 我的核心就是这多少钱啊？ 对，但是呢就得加钱。 一套多少钱？四个是吗？带轮胎吗？ 你一套是四个呀，你们家车轮就安俩。 万一 安俩正常的，俩 保时捷出了三蹦子呢？多少钱？岳老师， 钱数他写了吗？没写钱数吧。 10000多美元。 对对对，有，他说一整套车轮的售价超过个十百千万，17600美元。 17600。 你是耳朵长到了吗？ 7万，大概7万人民币吧，不算税。 疯了是吗？ 还行，因为你要知道碳纤维的这个它造价成本。 咱们就按如果不是碳纤维的话，一套车轮才多少钱？ 反正 也是啊。 保时捷要是换轮毂的话，大一个尺寸应该再加10000多块钱嘛。 反正 两三万差不多。 保时捷的话，可能买保时捷的人也不差这点钱。但是如果是全碳纤维的轮胎，也是全碳纤维塑料的，是 不 是一撞就更碎了？ 轮胎不会， 轮毂 就 轮毂那一撞就更容易碎了。 因为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它 碰被碰撞的几率会比较小， 跑太快追不上的是吧？ 但是你要是碰着了呢，碳纤维的材质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碎。 所以其实我有很多时候 车尤其是跑车千万不是用来被撞或者是撞东西的。 但你知道你像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花边的报纸啊，或者说一些新闻 啊 这些豪 车撞 碎， 不过他们座舱包括行驶就是对驾驶员这一块的保护，他们单独座舱的刚性会很高。 那怎么说呢，我为什么不喜欢跑车 啊 第一就是它太低趴了，这个坐姿我不喜欢，第二就是说开起来不好开，第三就是说我觉得太不安全。 谁说开起来不好开的？ 谁说开起来那个不安全了？ 真的，我是真的觉得这些车很不安全。 我跟你说，这个 一碰就碎，跟纸糊的似的。 这个没有不安全的车， 只有不安全的 人，驾驶员。 对。 但因为你知道，这种车你不开快，它就失去了它这个车本身的意义， 就是行走的意义。 但是你一开快，这每个人驾驶程度就不一样了。不是每个人都是赛车手出身的， 是 对吧？ 啊，我非常同意贺这个， 就像当初那个阿斯顿马丁出一款车，然后他们会把所有的购买这款车的人集中进行培训。就是说你这个如果你没有达到我们这个驾驶的级别，对不起，车你提不走。 但是这个培训我就要说了 啊 这就跟老师上课一样，我是教你培训了，考试也都过了，但你具体你能吸收多少，你上路 是什么样，就是所谓的这个应试教育，对吧？ 对，就像拿洪城来说，洪城总觉得没问题，来吧， 对 吧， 带你飞，走， 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人是会过分的估高自己的能力的， 有可能他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这样的话，你像现在很多的跑车车企都把它换成碳纤维的，都是这么一碰就碎的东西的话，它是减轻车身了，那我也飘了呀。 不会，这四个轮子它降低整体车重，下压力什么的会把车紧紧的压在地面上，它不会飘的，这个你放心。 我不是，我的意思飘是指 行啊，总之是有以后可能未来保时捷会有这样的选装件，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到时候该选就选就可以了。 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科技是好的，但是安全的问题一定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啊，那对，大王叫他去寻商人，谁也拦不住呀，是不是？ 好， 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咱们也期待下期节目的相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女人爱潇洒。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腊肉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